和你共进，原是可望，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愿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 梅艳芳《赤的疑惑》。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嗰啲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要讲下日子咯，嚟到2021年嘅9月17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呢就係呢个8月11㗎喇噃，室外温呢28度啊，相对湿度84%啊。 失控的空间，另一个我去淡忘自我，陷于失意的孤单，是一个你只为情做戏，暗里也有点怨命，我的世界也许未看清，泪水充斥于心底里，每一夜在梦回里的泪，未可释放的空虚，在侵占我，我未能面对。是否相似的过去，再翻照你，你愿留下去？这一天偶遇，每点爱意却暗中被告吹，爱在心肺不去，情深却未去，我 释放的空虚，在侵占我，我未能面对。是否相似的过去，再翻照你，你愿留下去？错爱这一天偶遇，会点爱意却暗中被告吹，爱在心肺不去，情深却未去。我于这黑心里叫唤你，乾坤之中想过死，遇上一对挣扎友谊，没有关心的女子。我的身躯不可接近你，梦里依依稀稀妒忌起，一段情在我心翻起。堕于失控的空间，另一个我去淡忘自我，陷于失意的孤单，是一个你只为情做戏，暗里也有点冤命，我的世界也许未看清，泪水充斥于心底里，每一夜在梦回里的泪，泪水充斥于心底里，情深却未去。 刘德华咧，确实有好多好经典嘅歌曲啊，不过呢一首咧，相信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未听过嘅，带嚟咧有刘德华嘅《只因一个你》。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又为33度，吹微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啊。咁啊，琴日关于天气方面咧，大家都应该留意到啦。应该喺呢个社交平台或者喺你嘅通讯嘅网络里面咧，都会有人即系传嚟一啲嘅片啦，或者传嚟一啲嘅相片咧，话俾你听，香港咧有冰雹落啊！我记得我都曾经即系经历过啦，都系痛嘅，因为都几大粒咁样掟落嚟咧嘅时候都系会痛嘅。不过咧个感觉都几特别，因为你知啦，香港冇雪落噶嘛，咁啊净系得落雨啦，咁啊冻嘅时候都好啦，其实都好奇嘛。香港会唔会落雪咧？咁当然就冇啦。咁但系落冰雹咧都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嘅。虽然咧我哋都觉得应该都仲系夏天。不过呢，即个感觉又好似觉得，咦，系咪秋冬季节嚟啦？梗系啦，下个礼拜都中秋节咯，秋分啊，下个礼拜。 从再见那一夜，春等到秋，求共你在一起，不理多久。爱应是没期限的拥有，地老天荒跟你相守，情深与你之后不可以收，情入了你心中跟血相扣，我心事自然被吸引，底里轻走，不管多久，始终等你；不管多苦，不会洒泪。冷冷的风，冷冷的秋，风里倩影更消瘦。

黄叶怪女怎么未到，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到，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女怎么未到。 你仲记得佢嘅名字吗？当年都觉得佢几靓仔、几高大、几威猛嘅。佢嘅名字叫做孙明光，揾到呢一首歌《微风中》，确实系呢排天气咁热咧，卅几度嘅时候都希望系有丁点微风都好啊。不紧要，今日睇天气预测系有微风嘅，咁希望唔系只系得微风，有时好热嘅时候咧，希望系有冷风啊，甚至乎即系个觉得咧有种冻嘅感觉啊，仲好，人就系咁噶啦，天气热嘅时候就想冻，冻嘅时候咧又想热，世事边有咁如意啊？不如冻嘅时候就尽情享受佢冻，热嘅时候就尽情享受佢热啦。听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 从认识，才深知爱也不曾变味，而你我却也不为别离。每天都珍惜，就算半信一秒，全部放进记忆，无论息，情似细雨。留进你我爱海成潮汐，此生生不息，话语也永不绝，长夜与挚爱的风花雪。来一杯清风，共醉躺于天空，你我于天和地互拥，那 陈慧琳的《风花雪》，准备听五点半钟新闻啊！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天你共我。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43，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的早上。 Thank you. 爱被爱，我们有李乐士的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啊！呢、這个吹微风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室外气温咧系28度啊，相对湿度85%嘅。喺见到呢个天气又话有雷暴又话有骤雨，我真係希望呢都系蓝天白云系比较好啲嘅，心情都好似愉快啲呀。不过当然啦，即係除咗蓝天白云之外，间中落下雨都系好嘅，因为可以洗涤下。 世界尽太灰沉，每次愁云没吸引，每每像命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耐度一生。满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满载了欢欣。和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抖震，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耐度一生。满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和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有古巨基的这一首《蓝天与白云》之后，这一首歌哇，我们要去到撒拉叶窝。 时代青春小情人，眼睛多么闪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艳阳笑也笑得千浪。男士是个高高青年人，女的娇小比月亮，二人都承诺在生活 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恋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缘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缘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情人重唱伤心倒地上世前，他仍是让他躺在怀还未去找艳阳，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青春好情人，某天相依倒地上共离开，尘俗万千荒谬立场，我像听见风在哼着这首歌，恋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做依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 撒拉熱窩的羅敏歐與朱麗葉，我哋有鄭秀文嘅歌聲網中咧，咁啊上晝5:56嘅咯噃，轉頭翻嚟咧有6:00嘅新聞簡報，翻嚟之後咧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持續性嘅抑鬱嘅，究竟同一般嘅抑鬱症有啲咩分別呢？如果有呢个问题嘅时候，作为身边嘅屋企人或者家人啊，或者可能朋友，要点样做呢？有时如果屋企有宠物，都可以帮到手嘅。 夜了要是你寒冷，新的揽枕揽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一千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谁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能遗憾过宠物

会疑问，再没法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 你放开 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避开 原理改 一个 少少意，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伤不爱， 手我放开 未放开， 雨就来 才能启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热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爱。分手后天天都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望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未开， 愿你改 一个 小心意。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手未放开， 雨就来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避开一个 至少意 外，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 想 未放开， 雨就来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爱。 方力申、邓丽欣十分爱。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了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咧，喺直播室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沈医生啊，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一个都几严重嘅病症啦，就系讲紧严重嘅抑郁症啦。咁讲紧抑郁症咧，如果处理得唔好，系咪会冇得医或者好难医噶？ 当然如果个抑郁症呢拖得越耐嘅话呢，其实理论上系个医治个难度呢系会提升嘅。咁、我哋都喺个医学里面呢都有一个嘅名称呢，叫做喺抑郁症当中呢叫做难治型嘅抑郁症。 顾名思义就好难医得返好啦。 佢系比一般嘅抑郁症咧，可能比较顽固，即系可能嗰、那个定义咧，就是、我哋点样定义为一个难治型抑郁症咧？就系话，当佢已经用咗两种唔同嘅抗抑郁剂，包括咧即系一个足够嘅份量啦，同埋一个足够嘅时间嘅疗程咧、都冇一个比较正面嘅反应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定义为一个系难治型嘅抑郁症吓。咁、呢一 啲嘅抑郁症咧，无论系嗰个治疗嘅展望啦，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好多其他嘅功能啊等等咧，我哋都相信咧。经过啲研究，亦都话俾我哋听咧，系比较负面嘅。 系咁，但系如果万一医生都觉得系难治型嘅抑郁症，咁咪即系绝望咯。 又未必可以咁讲嘅吓。咁、当然啦，喺现今嘅医学咧，一路一路嘅进步啊，我哋对于呢一啲嘅抑郁症咧，难治型嘅抑郁症都好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咧。我哋系有唔同嘅医学实证咧，去帮到我哋咧，揾一啲比较适合。嘅方法咧，去帮各位嘅病者。一般嚟讲咧，即系头先我哋定义咗嗰个咩叫做难治型抑郁症啦。我哋相信咧，即系有几个因素咧影响紧呢一个嘅难，即系医治嗰个难度嘅。第一咧就系嗰个抑郁症本身咧，佢个严重程度啦。咁如果当然啦，大家都会理解，越严重嘅话咧，佢基本上理论上系比较难医啲啦。咁第二咧就系佢有呢一个抑郁嘅情况咧，究竟有几耐咧？可能佢越耐嘅话咧，基本上嗰个医治咧相对都会困难啲。咁最后咧就系佢对于嗰个治疗嗰个反应啦。咁如果佢可能对于一个治疗佢完全冇反应嘅，用咗啲药之后咧，好似帮唔到佢嘅，咁呢啲亦都系比较会展望得比较差啲。咁呢几个因素，咁你话咁有冇啲咩其他原因令到即系、就是、导致嗰个人有一个即系、就是、普通嘅抑郁症就变咗好难医嘅抑郁症咧？咁、我哋相信咧，如果佢除咗抑郁症之外咧，都伴随住其他身体嘅病症，例如咧。佢抑郁之前咧，亦都有譬如一个即近期嘅中风啊，又或者一啲心血管病啊，又或者咧佢其他身体嘅疾病，例如一啲脑神经嘅疾病啦，又或者一啲内分泌嘅疾病等等啦，都会即增加咗嗰个医治嘅难度。咁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佢同时间系有一啲药物嘅滥用啊，酒精嘅滥用啊，又或者咧佢病发之前咧，佢本身个性格或者人格咧系啊出现咗一啲嘅障碍嘅问题。又或者咧，佢本身嘅人已经咧好焦虑噶啦，个焦虑指数咧系好高嘅，亦都可能病发咗好耐咧，佢都唔肯去求助嘅。呢啲嘅因素咧都会即系增加佢嗰个抑郁症咧医治个难度咯。 咁嗱，讲紧呢啲咁难治型嘅抑郁症咧，会唔会有？分男女啊，或者年龄都会有所影响噶啦。 其实咧，即系难治型抑郁症咧，就未必话有一个咁大嘅划分。但系抑郁症本身咧，就已经系即系我哋知道咧，女士咧，嗰个病发率咧会比较高啲。 系咪因为多愁善感比较多咧？ 都好多因素嘅，好多因素嘅。咁当然本身生理嗰个因素又系一啲嘅反映咗啦。咁另外咧，亦都有相信咧，就系男士通常就算有事都死定噶嘛，都未必会咁容易咧，即系去到表露出嚟。咁所以可能咧，亦都被诊断嗰个机会都相对低啲。 但系调翻转头又咁谂，因为女士咧就容易会流泪啦，佢容易会将佢嘅唔开心嘅 情 绪发出嚟，系啦。咁相对地系咪？即系佢哋医治嘅好翻嗰个机会系会比男士有多咧？系同我哋讲话男士即系完全系泪向肚中流噶嘛？完全系根本就察觉唔到。当你察觉到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好后期嘅事情啦。 咁就如果你话对于医治嗰个嘅即系反应嚟讲咧，当然就未必有咁明显男女嗰个分别啦。头先嗰啲因素咧，亦都未必话最主要，而真系睇下嗰个病者有几去接受啦，几配合啦嗰一个。嘅治療個計劃啦，同埋佢身邊一啲嘅因素啦，佢周圍環境啦，或者佢支援網絡啦，等等佢身體生理本身個健康狀況啦，呢啲咧全部都係會影響佢嗰個病情嘅進度嘅。如果你話頭先嗰個情況，一個難治型嘅抑鬱症。在我哋即系一个医生嘅角度，咁会点样去到处理咧？系咪会点样处理咧？通常我哋首先咧有几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咧，我哋一定要咧理解翻，咦？究竟嗰一个人开头被诊断为抑郁症，究竟系咪真系咁样咧？吓、会唔会话开头嗰、那个诊断咧，我哋出咗一啲嘅判断上边嘅问题咧？咁我哋都会重新去审视一次嘅。咁、究竟有啲咩因素？我哋话佢当时系抑郁咧，咁样曾经都有啲嘅情况咧，就系、是、有一啲嘅患者咧。 佢表面好似一个抑郁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慢慢咧，竟然佢系即系会透露多啲咧，就系佢点解会咁担心啊，觉得咁绝望啊，冇希望嘅话咧，系因为佢有其他嘅可能精神健康嘅问题，例如咧，好似思觉失调咁样。原来咧，有啲人可能话，哦，其实我好惊，因为咧，侧边好多人咧都要杀我。都要追殺我成家咁樣啊！所以我咧，我唔敢出聲，我唔敢講俾你聽，因為我一講咧，佢哋裝曬一啲嘅即係閉路電視啊， 偷聽器， 偷聽器，隨時監察緊我所言所行，所以我唔敢講，我唔講得啊咁樣。如果唔係，我屋企人可能有事啊。咁慢慢讓佢即係俾我哋再即係有啲咁嘅 case 嘅時候咧，我哋會知道，咦？可能佢個診斷未必真係淨係抑鬱症咁簡單喎，可能有其他嘢喎。咁我哋會重新審視一次。咁另外就比較我哋都好重視咧，就係佢身體有冇其他狀況影響緊佢個精神狀態咧。例如話一啲會唔會係腦神經毛病啊，一啲內分泌嘅問題啊，以至會唔會其實係仲有一啲可能佢藥物上面嘅濫用啊等等呢啲嘅嘢影響緊佢個精神狀態。仲有就係咧，佢其實一路俾緊治療佢，譬如食藥咁樣，咁佢有冇食藥呢？係咪佢會唔會因為藥物帶俾好多副作用啊，影響緊佢嗰個食藥嘅情況呢？咁即或呢亦都係就算佢肯食藥都好啦，原來可能如果隻藥本身呢係好多副作用嘅，個副作用本身呢都會令到佢嗰個病情呢都係會影響到㗎。曾經都有試過呢，即有啲病人好乖嘅，即係啊佢好肯食藥啊，咁但係呢當個藥物真係明明唔啱佢啦，食到成日都肚屙嘅，日日都屙，咁佢都照頂住，唔出聲，話俾醫生聽，咁去到覆診嘅時候咧，同我哋講啊，唔得啊，隻藥真係都屙得好犀利，我日日都屙幾次啊，咁樣令到我都唔敢出街啊，咁啊，哦，如果咁樣嘅可以，即係佢乖到咧係明明好唔舒服啦，但係佢都照忍咯嚇，咁呢都會影響佢嗰個病情嘅進度。諗下如果佢唔敢出街嘅，一路困喺屋企，都會影響到佢做唔到運動啦，見唔到朋友啦，係咪啊？咁呢啲都會即係對佢個康復有影響咯。咁最後就係我哋都會審視翻有冇其他嘅因素咧，係維持緊佢嘅抑鬱症。例如咧，即係佢一啲可能佢家庭嘅因素啊，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係可能佢一啲好重大嘅壓力發生緊喺身邊啊，有啲真係譬如屋企真係家暴，咁不斷咧翻到屋企都受到一啲好嚴重嘅，譬如話説話上邊啦，又或者肉體上邊嘅一啲嘅攻擊又好啊，虐待又好啊，咁呢啲正正亦都係會好影響佢個病情咯。咁所以我哋都會審視翻曬呢啲嘅因素。咁審視完之後，我哋就會對症下藥咯，希望可以揾到個病因，點解咧佢即係醫都好唔翻咧咁樣。咁就算真係揾唔到啦，其實現今咧我哋嗰個醫學嘅即係一啲嘅發明啦，又或者一啲嘅指引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幫到手嘅，所以唔需要咧話覺得絕望，唔需要咧話覺得自己冇得醫嘅。 最緊要就係肯去面對。 冇錯啦， 即係可能 A 方法唔得，要用 B 方法 ；B 方法唔得，咪用 C 方法啦。總有一個方法係可以行得通嘅。 係啊，仲有就係最近都有一啲嘅比較新嘅藥物發明啦，就係用一個嶄新嘅科技嚇，唔係食落去啦，噴鼻嘅，噴鼻嘅。咁啊，即係喺一個即係好多唔同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呢一個藥咧對於一啲難治型嘅抑鬱症咧，確實都係有一個療效喺度嚇。咁所以咧，你睇下一個隨住呢個科學啊，醫學嘅發展咧，其實都有好多個方法咧，去到幫我哋。 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最緊要都係嗰句啦，病向前中醫，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屋企人又更加要同行啦。如果冇屋企人嘅支持，咁啊出去揾下朋友啦。再唔係咧，揾坊間一啲嘅社福機構咧，都有朋友仔會幫到你嘅。 冇錯啦，所以總有辦法，總有希望。 係辦法比困難係多嘅。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咧，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下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探討唔同嘅精神健康問題啦。拜拜， 拜拜。 寻寻觅觅，蝴蝶花上流离，年年月月，若要走总要飞。苍生是几秒游戏，相爱是不扭的隐蔽，白费的好一场演离。寻寻蝶蝶。